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晚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01分，这里是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晚上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和各位相见了。我相信啊，今天应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昨天晚上是不是没少剁手呢？当然我们的节目始终都是以关爱为主，所以昨天晚上如果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相信各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帮助你减少去刷购物车这样的功能呢。今天晚上如果要是听的话，一定有治愈人心的震撼功效。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声音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办法， FM98.2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如果啊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视频的办法又有很多种，比如首先就是我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完成之后，左下角点击关注直播间，同时呢点击我们栏目的名称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如果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每周呢，其实我们都有和我们的中国音乐公告牌进行合作，同时呢都有一个揭榜的时刻。那今天这个榜单又是有怎样的变化呢？那其实在上个周五，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9期也是正式播出，那这期的舞台也都是非常的惊艳。同时呢要说啊，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张艺兴，因为他非常的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同时呢他的很多歌曲其实都在榜单上面有所呈现，非常厉害了。那这次呢他是带着 Give me a chance 概念版舞台的播出，空间感也是十足，让人沉沦在他的舞蹈当中是难以自拔。总之这个张 PD 就是非常的燃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那同时还有像董又霖 Jeffrey 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艳。那其中呢有一句是，记忆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而忘记呢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这是他带来的歌曲里面其中一句很惹人心痛的一句话啊。同时呢手拿粉色玫瑰花的董又霖是不是也非常的深情呢？我记得当时他在节目当中说到，说一定要配合舞美，配合各个老师才可以完成整个演出，所以每 一位歌手他们带来的现场的这个舞台表现都是经过精心的打磨和设计的，都是非常棒的一个礼物。所以说呢，他的那首《一个人去巴黎》，我相信大家也都会非常喜欢。那除了前面的两位之外呢，还有一位啊，也是惊艳四方，那就是阿信啊，信。那信呢，也是现场用了一首。用了一首歌吧，比之前啊那首叫做死了都要爱更加的震撼呢。这首歌是什么呢？叫做一眼一生。我相信很多人在10年前听过他的歌，可能记忆犹新的是那个死了都要爱。那这次呢带来的这首一眼一生真的是重新的刷新了我们对于信的这样的一个感官，这样的一个感受，我相信大家也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份惊喜，是不是？那么同时我们接下来就来正式的揭榜，来听一下我们的中国音乐公告牌里面这一期的榜单到底是怎么样的。 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 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全面整合国内音乐市场，借助多方数据，榜单内容趋于多元化。本周前五， 中国音乐公告牌 Let's get it Top 5。 第五位，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 Top 4。 第四位，火箭少女101 Live。 Top 3。 第三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痛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原来是我笨了，原来是我笨了，笨得不会察言观色，笨到一 Top 2。 第二位，张艺兴，梦不落雨林。Top 1。 第一位，张艺兴，Give me a chance。 哇哦，那刚刚为各位放送的就是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九期的榜单，是不是很厉害？因为我们听到了张艺兴两首歌啊，一个是第一名的 Give Me a Chance， 同时呢还有一首歌叫做梦不落雨林，也是荣登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在这里恭喜一下他。同时呢各位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中国音乐公告牌，当然除了关注公告牌的榜单之外，更需要各位多多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都会带着非常重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分享他们的音乐，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同样更加的重磅了，还是同样的哈，我们还请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哎，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sorry， OK， which camera this one？ OK， 对，我们冲向前面去说。 Right, okay. 嗯、hey， 大家好，我们是 War and T， 我是 Nick 大龙， 我是 Chris 小龙。 哇哦，欢迎 War and T， 欢迎。然后同时，大家应该看到，在我们的主摄像头，在我旁边还有位美女小姐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璀璨计划的发起人 Maggie， 哇哦，欢迎 Maggie 啊！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标题啊，就是 War and T 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啊，我要强行加一个我。 对，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朋友们 之一 月月，强行加一下啊，你们同意吗？ 没问题，朋友越多越好。 哇哦，好棒好棒！再次欢迎各位，然后同时呢，我相信今天呢，他们也是非常精心的为各位准备了他们最棒的音乐以及他们关于音乐的故事啊，所以呢希望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视频的留言互动。哎，那我们的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个先声夺人的环节，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的所有的嘉宾将会用他们的声音来征服各位啊，这个也是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所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将会带来的是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呢？我们的双龙乐队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首歌呢？ 今天带来一首 Don't Wait Until I'm Gone， 不要等到我离去。 okay, 这首歌曲我们俩都觉得写得非常好。 哇哦，所以是重磅来推荐一下 Don't Wait Until I Am Gone， 一起来收听收看来自 War and T 为我们带来他们的 C 位主打歌。 There's nothing beyond It's a turning world, and every moment passes like a killing spark. They beat the strength out of your legs, so you won't have the guts to say no more today. I know that there's nothing beyond this broken heart that wants you there, but there's someone calling me. Don't wait until I'm gone. So long, my friend, since the point I will make.That there's nothing beyond this broken heart that wants to wait. Whoa, don't wait until, so wait until I'm gone. 听啊，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也都在疯狂的打 call， 而且都说化了化了，我相信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内心已经被融化掉了，太好听了。然后同时还有说和声好棒，还有来好多朋友都来了，还有说好期待好期待啊，欢迎各位的同时也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挑战关爱青年计划，对，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多多的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刚刚呢是我们的 One and T 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也是 C 位主打歌，叫做 Don't Wait Until I Am Gone。 哎，这个刚刚二位说是强烈来推荐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推荐理由？ OK， well， 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现场演的状态和就是两把吉他演的状态其实是不完全是一样的，因为现场的歌都不会比较燥。 其实 要气氛嘛， 这个是特意改编过来的吗？ 其实这首就是一个比较慢的歌曲， 对，特意为这回 哇 选的歌曲， 好荣幸， 因为我们觉得这首歌会比较大众化， 而且很好听，所以日常很燥是吗？日常的风格 也不能说，就是我们有很燥的歌曲，我们比较觉得现场的话需要演一些比较有气氛的歌曲，所以我们的现场的歌曲都非常有那种。也不能说燥吧，就是有活力， 有活力，有活力。 我们要两个乡情演的话，就比较适合演比较慢的歌曲。 明白，明白，明白。哦，真的很好听。那 Maggie，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应该是看过他们的现场，是不是？ 这个版本我第一次看， 这个版本真的是特意为我们挑选的，很荣幸。 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看大家的那个留言，我觉得大家说的就是一直在关注他们俩的和声嘛，因为你看那种很燥的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静下来听和声部分的， 可能更多是被气氛然后所感动， 对，只是感觉很热血，然后单细节其实已经静不下来去分析去听了。刚才我真的是认认真真在听，我觉得特别美好，哎， 哇， 就是。就感觉这个直播室都有浪漫的粉色泡泡了， 真的是，就是好多粉色的玫瑰啊，粉色泡泡就在我们的直播间。 就没想到这首歌还可以有一种这种感受，很难得。 所以这也是你的第一次， 是我的第一次。 哦，跟之前感觉 完全不一样。还有刚才我一直就是觉得，特别 温暖，其实现在本来北京的天气也特别的冷嘛， 对对对， 再加上昨天一晚上大战这个血拼之后，其实是身心疲惫， 大家内心真的是腰包也挺疲惫的。 对啊，然后就突然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声音，觉得哇超好， 真的整个人就感觉酥了，就像评论里面说到化了，是不是 化了？对，有人说化了， 哦，真的，他说心化了，没错。那日常我再问一下我们的二位大龙小龙啊，就日常是不是还有像那个鼓手也会配合一起？ 对，因为是个乐队嘛，我们其实是个三人乐队，跟绿日一样，三个人，我是贝斯手 The Green Day，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对，他是吉他手主唱，然后我是贝斯手，然后也有时候也会唱主音。 你要不要再展示一下？小龙刚刚把衣服就是里面的那件 T 恤 一看就是忠实粉丝， 所以今天 并不绿啊， 非 常灰。 今天给了他这个展示机会，让这么多人看到这乐队，一定要宣传一下， 是不是 大力宣传一下啊？ 很开心啊！ 没听说过，赶紧听， 非常好听的音乐。 所以像 The Green Day 是你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乐队。 对，我们都非常喜欢，他尤其的特别喜欢。我的话听的，我没有说特别喜欢的乐队，就是我只会说这乐队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会是这样。对， 他们你们最喜欢哪首歌？两个人一样吗？也可以分别说。 我觉得如果你有最喜欢的乐队，就绝对挑不出他最喜欢的歌。 对 啊，还真的是，但大家 前十名都挑不出来。 哦，明白，大家最。就是最熟知的可能是那一首，每当九月份的时候就会去听一听。 啊，对，就是国庆， 可惜已经十一月份了，所以就不用唱那首歌。 大家可以私下去找。 September 对对对 ，Waking Up in September Ends。 对对对，在私下。 二十一枪还有《Boulevard Broken Dream》都挺有名的。 哎，没错啊，看来二位是看二位是真的是很喜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所以你们就是日常的乐队啊，包括从小听他们的歌，那后来现在有没有去模仿，还是在走自己的路？ 我们其实一直是有一些，就是你喜欢的乐队肯定会对你的音乐有一定的影响的。绿日也是包括其中一个乐队，但我觉得影响可能最大的应该是披头士 啊。Oh, The Beatles， 我们从小都听披头士。刚才说到了那个和声，就让我想起来了，因为披头士就是一直在他们的这个生涯中都是出了名的，就是和声唱得特别好。他们的和声就是他们的和声部，很多歌都能把他们的和声部能记下来，就是他们和声写得特别好听。 哇哦！ 就大家以后要是听披头士，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对他们很好的一个优点。 可能没有和声，很多歌没有一半好听。 对， 哇，谦虚了，未来肯定可以的，真的是这样啊！今天确实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最爱的两个这样的乐队啊，这样也非常典型。那同时，我知道他们其实最开始是不是叫双龙兄弟？ 对啊，其实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就是这个组合的名字，他们叫双龙兄弟。 透露一下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轴，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 最起码有六七年前吧。 六七年前， 在我的记忆里面，六七年前的一个春天， 那是一个春天。 对，然后当时是我们在一间公司里面的一个办公室里，然后。好像是他妈妈带他们俩来的。 对，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买了很多的薯条。 哦， 然后我就想说，这两个孩子吃这么高热量的东西也不嫌胖。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就他们还很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两个小朋友的样子，特别是弟弟，因为哥哥的那个身高其实已经很高了，弟弟没有那么高，然后就两个人都有那种就 baby fat 那种感觉，就是两个小朋友， 就有点婴儿肥。 对，然后我想 小小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原谅他们了，那就吃吧， 长身体呢。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可是我其实听到他们的音乐的时候，和我眼前见到的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的音乐还挺成熟的， 音乐很成熟， 就不像是两个小朋友的那种心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写有很多也是摇滚乐那种风格，就比较独立的。可能他们像刚才介绍，他们有喜欢自己的，就是喜欢的 乐队 啊， 对， 多少都会有那种模仿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两个 小孩儿挺可爱的， 特别可爱、 就是、对，然后他们是想做这种音乐就可以做出来， 哇、哦、 就特别了不起，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天赋很好， 对，而且他们是苦练啊、嗯、就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一个音乐风格，不见得你马上就能玩得出来， 嗯， 因为他要求有还有基本功啊， 没错， 很多很多专业的东西， 没错， 对， 哇，刚刚 Maggie 给我们分享了这个第一印象啊，第一 印象， 那、 就是、两个小朋友， 小朋友，而且那个时候还叫双龙兄弟，而且之前是不是有参加过像央视的星光大道？ 对，有参加过。 嗯， 其实很多人认识他们是那个。 我们小的时候参加过很多。 对对对，二位还记得当时在星光大道的样子吗？就是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有啊，当然有。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记得你十五年前是什么样子的？ 我十五年前我才刚出生，谢谢。 对，所以我也不会记得。 这个回答超棒。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组合，认识你们二位是通过那个节目。 对。 那为什么后来又变成了 Wall and T， 就是把名字也换了，似乎是要转型吗？你们？ 我们其实因为自从那个星光大道有一段年了， 嗯、 有一段这个 有一个年头了啊， 年头了。 嗯。 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都是以这个双龙兄弟的这个名称演出啊， 嗯、 然后也外面有很多这个我们的音乐什么的， 嗯、 然后我们也就走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发现了我们真正喜欢的还是摇滚音乐、 嗯、 就是我们一直都是非常喜欢摇滚音乐，但走到了就是差不多三年前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摇滚音乐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们就说组个乐队然后玩摇滚音乐，所以就说是 Warranty。 哦，哎，这个时候就是突然哎发现了自己最爱的是摇滚。 对， 对， 所以说呢就整个变了一个更酷的一个名字啊。 对， 对，而且其实还有个另外一个原因、 哎、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音乐市场可能也不是摇滚音乐占这个主流，对，占主流、 嗯、 摇滚音乐的主流其实是已经快十年了已经、 嗯、 但是我们觉得因为音乐市场永远都是一个像一个转盘 一 样，一 个轮回、哦、 对， 是是， 它会轮回的，它一定会轮回回来的、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包括我们的名字也是有这个保证的意思， warranty、 哦、 warranty 是保证的意思、 哦、 所以就是希望能给大家 英语， 对，教英语，但也主要是就是说希望能给大家好听好音乐，因为现在可能也是包括、很多有互联网啊，不像以前大家光是听广播什么的， 嗯， 就是只能听音乐，但现在会有很多其他的元素，那我们觉得我们的重点一定是要让大家听到好的音乐， 就相当于你买我们的专辑，我们有个保证这个是好音乐这种概念。 哇哦，哎，所以 如果不是好音乐可以退回给你。 真的吗？所以你们两个真的是对品质要求很高。 一天半内这个保证 了、哦、我就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七日内可以免费退款之类的， 赶紧退啊， 不要不要，我们要再多一打好不好，这么好听的音乐。 没有开玩笑。 所以你们是就是对品质的要求，就是从一开始学习音乐，从一开始接触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是不是？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做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这个品质非常重要， 嗯， 一定要做到这个最好的地步， 最好的地步， 对，最好的地步。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就是 很细， 对，写得非常细，然后呢我们也都会下很大的功夫，不管是在，因为我们从小是学乐器的，所以我们每个乐器我们都会下很大的功夫， 明白， 把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会去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会去细编所有的这个部分， 嗯， 就是比如说一首歌里面它其实就四个和弦， 嗯， 但我们会专门去想办法在这四个和弦里面呢添出我们自己的这个个性，玩音乐玩出来的个性， 明白， 所以这也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然后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坚定的意念去做自己的音乐，因为我们也写了很多年了已经。 嗯，首先是真爱，然后同时又非常的用心，在乎每一个细节。 对，没有错。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Don't Wait Until I'm Gone、嗯、不要等我离去这首歌曲是我们非常这个喜欢也是非常想主打的一首歌曲，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 嗯、 就是我们一直信任的都是，就是只要我们一直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 嗯、 那我们的机会一定会来的。 嗯， 这首歌曲其实是用一个 metaphor、 嗯、 就是用一种形容方式去说 这个跟你说不要等到我离去的这个其实是那个机缘，就是说不要等到我过去了以后你再去想我再去后悔去， 嗯，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首歌曲如果去仔细听词的话是可以听到这个意思的， 你只要做个翻译。 没错没错，所以说不管是 虾米上有 啊、哦，是的，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啊，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听到了这里面所蕴含的意蕴，也请各位抓住他们的音乐不要放手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份热爱，这样的一份热情，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好啦，那我们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我们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见啦。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刚刚呢是我们在上半段的时段当中跟各位分享了我们的 1NT 以及他们的音乐，当然还有他们一直陪伴着，从一开始就跟随着他们陪伴他们成长的 Maggie 啊、 嗯、 同时 谢谢。 现在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还是请他们三位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谁先来？ 我们先来吧。 嗨大家好，我们是 1NT， 我是 Nick 大龙。 我是 Chris 小龙。 哇、wow, 欢迎。 好，大家好，我是唱吧璀璨现场的发起人，我叫 Maggie。 哎，欢迎欢迎三位的到来。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FM 98.2 AM 927，可以让你的耳朵大饱满足。那同时呢，如果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用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视频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微信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盛况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刚刚在上半时段当中我们分享了，就是刚刚 Maggie 说了一下，就最开始见到我们二位兄弟俩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嗯、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找出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在他们小时候想当年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视频的内容，我们不妨来通过视频看一看那个时候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是什么样的风格。 刚刚各位看到的就是他们当初的模样啊，是来自双龙兄弟。哎，那个时候也是这哥俩大龙和小龙为各位带来的宋词元夕，这个应该算是 MV 吧。 对，可是这个我其实都没有看过耶，这也是第一次看。 所以当事人在此，我们就问一下大龙和小龙。 你知道，前面我们想让你知道了， 啊， 他刚播那个视频。 哦，对，所以你们现在在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就是看，哎，那个时候真的好可爱哦。我们刚刚就， 对啊， 我跟 Maggie 刚刚特别激动，你知道吗？ 软了。 对，特别可爱。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去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感觉是另外一个生活， 另外一个 生活， 另外一个世界。小龙呢？小龙呢？ 希望能够回到当时。 哦，希望可以回去。 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一般那个年纪轻的，其实都特别向往有一天他 长大变成成熟。 对， 只有像我这样的老阿姨才会天天说我是00年生的，你知道吗？ 对啊。然后我刚才看那个小龙，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那么天真无邪。然后我在想，现在坐在旁边的这个小龙，他竟然还说那个，哎呀，好怀念，好想回到过去的那个，我就觉得。干嘛好像未老先衰的样子。 所以我们两个就乖乖的做这个露出姨母一般的微笑就 好了。姨母一般的微笑， 姨母笑。 好的。 对，所以就是二位，因为我看 MV 里面有好多好多关于北京的一些就是地标性的地点，不管是美食也好，像世贸天街这种必须打卡的地点，那所以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很有魔力的城市，对于你们两位是不是也很特别？ 我因为可能住的时间也很长了，10年了吧，所以其实也感觉住的也挺舒服的，感觉其实跟自己家挺一样的， 就很有亲切感，是不是？ 就这种感觉。 那像这里面地标都是你们选的吗？ 这倒不是吧，就是北京就是比较有名的地方就去拍了一下，可能就是人们看到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共同语言吧，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们出去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对，我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他们，我说后来你们 基本上都在家里。 对啊，后来你们又去过曾经拍摄的这些地方玩过吗？好好玩过吗？ 有去过吗？ 怎么玩那块全是人山人海。 就是看人啊。 对，这是特色之一。 我想北京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多，因为气氛好。 对 对对， 孤独， 对，比如说你们在开现场的时候人也特别多，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人家拍现场吃，很多人都捡出去了，有很多人破相的 啊， 破相。 哎，所以我还好奇的就是他们二位的北京话说的特别好， 对， 这也是我非常惊讶的。 他们俩在演出的时候，那个有一个段子，可能他们俩都忘了，就上一次他们俩演出的时候呢，下面有人觉得他们俩不会说北京话，或者他们可能听不太懂， 可能中文不是特别流畅， 对，特别是那种段子或者是一些术语、一些梗，他们俩肯定听不懂。然后就在俩就在底下说他俩那个就是，嘿，这俩老外怎么着的，就是反正就是说了一些话。结果他们俩在台上可能听到了，就是开始说了一句特别纯正的北京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对，我忘记他们对说的是什么，但是底下人瞬间脸红了，就觉得特别尴尬， 就靠实力 diss 你的那种。 对，本来是想用方言说一些坏话的，结果没想到被他听出来了，然后他们俩还能回复。 对，这是我们的王炸。 对， 王炸出了这个招牌。那其实 我们经常假装不会说中文。 对对 对，但其实 故意不会说。 对对，这也是你 们 的优势。 做过不会说中文的采访，假装两个人不会说， 就假装你们全部都用英文去说话。 不是不是，我们会专门模仿。就是外国人说中文。 哦，明白。 其实模仿还挺不像的。 哎， 你让他模仿一个， 就说明还可以。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有什么话要说？就用外国人的腔调。 大家好，我是 我们是 正了正了 ONT， 我们是 ONT， 非常开心来到北京。 OK， 非常开心。 主要是听 我们也很开心。 您在笑什么？ 对， 立刻有一种感觉，就是把我们从那个直播室拽到了王府井，或者是 拽出去了 后海的某一个那个老外国人特别多的地方。 这个跳跃感也是很十足的。对，那其实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为什么要 cue 那个 MV？ 就是因为我发现他们之前的时候的这个风格也很就是很中国风。 对， 就是包括有 包括他们俩名字， 对对对， 双 龙大龙小 龙， 然后再包括之前出的歌曲里面有很多这个宋词啊，或者是唐诗啊，就是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这是你们之前走的风格是吗？就是 我们之前说实话都不知道自己走什么风格 啊。但是这是受什么影响？因为我看到之前的还蛮统一，都是以这个为主， 也有很多别的了。就是我们当时发行的歌曲是只有就是这种以中国风啊，一些说唱啊，这种东西为主的。 明白。 但其实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就是歌星一样，唱歌跳舞那种，就什么音乐风格都有。 哎，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 风格特别广。 对，风格特别 很广。 对，非常。 现在只是在就是。流行摇滚这个区域内广。 对， 所以说现在做了一个转型，就是往流行摇滚方向更多一点。 其实以前也有吧，流行摇滚 也有， 以前也有，但就是说以前的风格 没有，主要是说我们玩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就是没有去定型去说好我以后就这么去玩。一直都是在说这个玩一点，这个玩一点，你知道吗？ 对，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感觉，是一个乐队的话，它其实是应该有一个主要的音乐风格，不要太脱离。就有点像电影一样，就你不可能拍一个这电影，它又是喜剧，又是恐怖片，然后又是这个动作片，然后又是浪漫片，就不可能全是，它只能是你挑几个重点，然后你想去主要去表达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就我和那个 Chris 说的就是，如果以后要玩别的音乐风格，就重新组个乐队，然后再用这个乐队去玩个另外的音乐风格， 明白， 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他们对于音乐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而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 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俩是。 现在他们多大？ 你敢说你们多大吗？ 不是，你可以猜一下。 我觉得，因为我不能去猜，因为我知大概 知道， 十九岁吗？ 你就让你就先不用说这件事情， 让听众猜。 他如果真的想知道我们多大，就直接去搜一下就知道 啊。大家可以 不用让我们说这种话，不要。 OK， 好的好的。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哦，慢点，因为刚之前说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大家二位是以流行摇滚为主，那现在其实比较流行的像嘻哈、像电音，因为国外很多歌曲都是跟电音相关。然后那二位为什么非要去挑摇滚，流行摇滚的方式？因为现在好像流行摇滚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的大众化。 他们小的时候好像也玩过那个电子，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还特别希望他们能 唱会跳的那种， 嗯、 对、 嗯， 就是有舞曲的风格。 明白、哎，那种似乎好像更跳进，就是更贴近现在的这种大众化的， 就比较流行文化的那种。 对， 他们现在长大了，可能就更加能够知道自己心里面喜欢什么要什么了吧。 嗯， 其实是，怎么说，因为这个我觉得音乐它是这个一个喜欢音乐人，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preference， 就是他自己的 喜好。让 Maggie 姐翻译、 喜好， 有自己的喜好， 他有个很独特的喜好、 嗯、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一定是这个。 嗯， 我其实不排斥别的音乐，但是我一直就没有特别喜欢。 Good for you， 我排斥 限制 什么？ 他哥哥和弟弟其实在表达方式和性格上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我感受到了。 先让他讲完，你先让他讲。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okay. 他这个音乐就是我们一直都不是说特别特别喜欢电子音乐和这个嘻哈音乐。 啊、 哦，就是一定玩音乐的话，一定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我们觉得才能玩好这个音乐、 嗯。 然后之前也说过，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听摇滚音乐长大的。 嗯。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摇滚音乐是这个音乐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音乐。 嗯、 它影响了无数人，全世界人都被摇滚音乐影响过、 嗯、 所以我们觉得要是玩摇滚音乐的话，应该是我们真正想玩的音乐，所以就是为什么玩摇滚音乐、 嗯、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摇滚音乐它很广，它什么都可以，就是有太多太多摇滚音乐的风格了。 嗯， 就是这个它是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实验啊，就音乐实验这样的东西。 嗯， 虽然现在音乐市场并不是在听摇滚的，但是就之前说的转盘嘛，它终究会转过来的、 嗯、 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是第一个玩这个，一定是要领风的，不能是跟风的。 Oh. 我们觉得一定是第一个要站出来的。既然所有人都在玩嘻哈的话，我们就不能玩嘻哈了，因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棒， 一定要玩其他人不玩的东西。 对对， 就很有自己的特性。 可惜是当时我们玩嘻哈的时候不火。 对，我们当时玩嘻哈的时候还不火。 所以前面刚那首歌其实就带了很多嘻哈元素。 里面就有说唱元素。 对， 虽然也不能说说了多好吧，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元素， 但是很清新啊，就是他们 对 有那个对那个年龄 那么小岁数，这个小孩要求太高。 对， 没有，月月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对对对， 就是他们俩刚才那个 MV 里面的音乐，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真的是一个刚就像你说的那个姨妈的那个心情， 就 姨母的心情来看的，就好想去抱抱他们，觉得摸摸头好可爱，那个 对对对， 一切都可以变得很宽容，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年龄应有的样子， 对、 啊，而且呈现得很好，很可爱，很抓人心 啊。 所以现在就是他们，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态度的这样的一个 音乐人，现在有态度，对，现在有态度， 对，所以坚持自己的，不去迎合，然后反而去坚持自己最爱。的这个摇滚的类型、 嗯、 OK， 所以像 WNT 现在有什么音乐的动向？ 我们的话其实最近也就是经常去出去演出，因为作为一个乐队的话，最重要的话就是积累这个演出经验。 嗯， 那我们其实以前演过很多很多演出了，但是我们就一直想去一直进步。前段时间他在跟我们说呢、嗯、他在跟我说，还有我们的鼓手就是在那说啊、这个觉得音乐还不够就是完美，现场演的时候他是比较精益求精的那种。 嗯， 我学上帝高雅 所以他就说要继续去彩排，然后我们经常每周都会跟鼓手一起彩排、 嗯、 最近也有一些演出，18号的话有大学演出。 嗯，可以跟我们说的更详细一点，就是 哪一个大学演出？ 因为比如说今天通过我们节目，我们毕竟时间非常有限、嗯、我现在真的是把更多时间就是来拓展一下，比如说大家如何去找到你们的演出，所以说把信息说的更加的详细一点、 嗯、如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的话 WarrenT、 嗯、 也可以看到我们经常会去更新啊我们的演出啊，还有我们的音乐呀、啊 嗯、 还有我们的视频啊。 嗯， 那最近比较重点的一个是25号呢，在兰溪这个酒吧，我们的专场， 嗯， 我是 T 的专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去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演出，然后还做了图啊，然后呢还有加了新歌啊， 嗯， 然后也是希望这次演出会非常成功，带给大家一个。 乐队是谁？ 团长乐队是那个混合理论， 对， 所以 混合理论 啊， 非常好听。 混合理论， 林肯公园的第一张专辑， 哇 ，Hi Fury， 哇哦，所以像25号，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 对，25号、嗯、璀璨现场 WNT 的专场演出，在北京的兰溪酒吧，就是在后海附近。 嗯， 对，大家。有事儿没事儿都得去看，我觉得 大家也可以多多的。 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 一个比较抒情的一个现场。 哎， 看 的 好像 差不多， 抒情的不一定吧，抒情是他们认为。 哎，我刚刚还想问， 我刚刚还想问 这个现场是不是更加的 quality？ 我们其实作为他身边的人、 嗯、 朋友们是。 嗯， 按照他们俩的风格来去、嗯、就是去策划的。 哎， 但是呢他们俩 为什么觉得是很 舒缓的？他们俩其实是很体贴的两个人，我觉得是两个很体贴的大男孩、哎、他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太躁啊，我们会不会在那个 是有点这种想法， 对，他们会很去想为别人考虑嘛、嗯、因为这个酒吧跟他们以前所演的那种 live house 的可能不太一样、嗯、然后他们俩就觉得哎，要不我们俩那个温和一些吧，或者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他沟通的是，我们肯定都是按照最燥的去设计的。 明白。 对、 哎、所以 只是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哦、 还是会燥起来， 还是会燥起来。总之是满满的惊喜，我估计到现场会有不同风格的他们向各位去展现。我看到网友也说哇好棒，好想去看直播，好想去看现场、 哎、我特别想，因为他俩没有看那个就是这个手机上的信息嘛， 对对对， 嗯，这里面有你们的鼓手，哎， 哇、wow, 哦，鼓手在下面在前， 鼓手老师你好， 打招呼， 对对对对，鼓手老师一直在说、 哎，你们平时都怎么打招呼方式？假如说在现场怎么打招呼？ 你说我们吗？ 就对你们三个，你们两个和鼓手之间怎么打招呼？李超， 我们跟鼓手之间怎么沟通是吧？ 嗯，对。刚刚不是说打招呼，我感觉你们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打招呼的办法、 啊、那倒还好吧，我们经常称呼他为冯老师， 冯老师 他是个高文凭的这个 MI 毕业， 哇， 洛杉矶 MI 毕业， 哇， 其实也挺这个配，因为当时他，因为我们也是洛杉矶，就是 outstanding student， 明白， 所以他也是在那边学了打鼓，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俩虽然我们也都还在上学， 嗯， 所以呢，他是正儿八经毕业的， 嗯， 我现在 来说他是 这叫师哥或者是叫前辈， 为什么是师哥呀？又不是一个老师， 就是前辈，就是、 哦、前辈，对前辈， 对对对， 是老师带着两个学生玩嘛， 对， 他们两个太可爱了， 其实挺有意思，我也快了，所以我不用叫他太长时间了 啊、所以 我现在上 那小龙同学，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算我得叫多久？ 看他打不打算了。 真的时间好快好快啊、哦！因为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也希望把更多的他们的音乐向各位去分享。那其实之前准备了好多好多他们好听的歌曲，但是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所以呢，希望各位通过他们的微博 WallNT 或者是25号来到璀璨现场去关注他们的现场演出。当然了，不要走开，因为下面一个环节一定也会给各位带来惊喜。那么接下来就是等你来挑。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那今天呢，我们的 WallNT 为各位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呢？你们来说。 今天的话是带来一个 全世界最好的乐队的歌。 哇哦，小龙有话说，你要不要再打开一下你里面的惊喜？ 对，这个就是音乐中的爱因斯坦， 嗯，乐队当中的爱因斯坦是不是？ 啊、 哦，音乐当中的， 音乐中的， 嗯， 我觉得唯一能跟他们比的，可能也就是古典音乐里， 古典音乐 里、 哦， 对。 嗯，我还以为你们说唯一能跟他们比的应该就是我们二位了。 不是，这我们倒没有那么 膨胀。 膨胀 不敢， 还是要向 Gallagher 兄弟多多学习， 还是要学习和致敬。对对 对, 对，但是你们一定未来可期。那我们现在就闲话少说，来带来你们的挑战。Nowhere Man， 我们一起来。 Yeah, Nowhere Man，Nowhere Man 是披头士、 oh, Man ， 对 ，Nowhere Man 就是无所不在、 okay. 无所不在的一个人。 哦、oh. ， 他其实讲的是个，他的意思就是个很迷茫的一个人。 嗯， 他看不清这个世界的一个人。这个是披头士第六张专辑。 对 Robertson， 对，他们当时他们转型的时候，他们之前其实就是一个流行乐队，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清新啊偶像啊这样的感觉、 嗯嗯、 他们做完了前五张专辑以后就想改型了， 嗯， 所以 转型了， 就对，转型、 嗯、 他们就觉得要写一些更有内容的音乐，然后呢就是可以去实验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 嗯，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就是而且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一首歌，大家 家都知道 Let It Be 啊 Yesterday 啊、 嗯、 还有这个 Hey Jude, hey Jude、 嗯、 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特别特别好听的歌，就是要他说的话这都不是他们最好的歌曲、 啊、 他们好的歌太 多。你要不喜欢 Beatles 的话那你就是 不喜欢音乐 那么说你肯定没有听他们最好的歌。 哎啊，那所以说让我们现在要抓紧现在的时间就来欣赏一下最好的歌曲，有请他们带来他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时间有限，所以我们 double 团 那个不是One, two.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Nowhere man, please listen.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Nowhere man, the world is at your command. Just sees what he wants to see. Nowhere man can you see me at all. Nowhere man, don't worry. Take your time, don't worry. Leave it all to somebody else. It's your hand. It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Nowhere man, please listen.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Leave it all somebody else lends your hand. He's a real. 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完美 了，醉了 就是耳朵会怀孕系列， 真的 是很好听， 别把我们 医 院了是吧， 你们应该是能听懂这个梗吧 有人说听出了 Green Day 的影子、 啊、哎，没错啊，非常的好听、 哎、没办法听的太多了 所以说呢他们还是那个非常活泼非常可爱而且非常热爱音乐有着自己坚持、嗯、有着自己态度的两个大男孩大龙小龙 1T 再次欢迎二位啊，希望各位啊，希望二位可以常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欢迎我们的黄老师，之后也多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带来更多的好的分享。 好啊，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也希望各位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各大音乐平台，包括在微博当中搜索 1NT 去关注这两个非常可爱的大男孩，当然也希望各位在每天的8点到9点始终的坚持的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大家拜拜了， 拜拜， 晚安 ，See you guys。